梦逐梦逐梦也一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，我们是纯洁纯洁纯洁纯洁纯洁的少年，带着我从小的美丽梦想，要成为一名伟大骄傲的演员。人们都说演艺圈很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，有不少流氓导演色质骗人，也容易被骗，那些被曝光的丑闻坏蛋。